是多么迷离。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 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这样的词一听就知道来自很久很久以前。这是小娟翻唱张艾嘉的《如果》。台湾的流行音乐给予了不同的声音各自的成长空间。从校园民谣走出来，有着原住民独特嗓音的阿妹唱响了一个时代。这是《如果》的歌，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和小天王周杰伦的首度合作，来听听吧。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降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可 降落，要怎么附和？舍不得，又无可奈何。 如果你我听说，会不会相信我？ 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你的口头禅会是如果吗？喜欢假设，是不是也在说明你现在的不满足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音乐里面去假设那些如果的歌。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张学友，这是电影《如果爱》的主题曲。9年前呢，这部片子倒是印象不太深刻，反倒有着这种浓郁的百老汇音乐剧的感觉的一首歌，偏偏被我们熟悉了。如果爱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假设。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像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 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和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我们在歌曲里听那些如果的歌，那些以爱为名的假设。一个人18年不见的话，你还能认得出他吗？这样的对比会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的朋友。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来自18年前，空灵飘渺，每一个字都用感情的投入，云式唱腔，如果云之调。不管隔了多久，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心底熟悉的好朋友。 明明一步一步向往自己，

有明天。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果还有明天，是在用一种浪漫的口吻唱着生离死别。那这首歌呢，使用摇滚的歇斯底里，把一种愤怒转化为了一种关怀。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柔和的阳光里面来听的歌哦，很比较沙哑的声音，有那么些些怀旧的假设。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